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现代多人有声剧《初恋症》，由喜马拉雅、九淮中文网、觉醒时代联合出品，作者夜很贫瘠，演播彭瑶、锦鲤、嘉康、孙瑞阳等。点击订阅，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 第120集，云倩薇差点一口气憋着直接给坐起来，见他爸眼中有促狭笑意，却又温柔平静。云倩薇忽然意识到，他们父子之间一直都是如此的相处模式。小孩满心好奇，一往无前，大人温和守候在身后，不多言语，却对一切观察入微。 你怎么知道？ 你昏迷的时候胡言乱语，哭着要你哥。阿峰也是，好多人找他回学校，他哪儿也不去，就守着你。你再不醒来，他魂都要飞了。 云建威心想，不会吧，好羞耻。接着他爸又补充一句， 你妈也一直守着你，她全听到了。 云建威又开始头疼了，正巧齐峰洗完澡出来，两人都默契的不再提这个话题。细菌感染引发的症状来势汹汹，云建威只短暂醒了片刻，身体又开始发低烧。齐峰马上出去找护士，德云红桥的特别叮嘱，云建威是重点关照对象，稍微一有反复迹象，医生就紧跟着护士脚后跟进了病房。云建威只是不想看他爸和他哥为自己太难受而强打起精神和他们说话，那股劲儿一过去，他实在晕沉，窝在病床里睡过去。齐峰和云红洲站在床边看着他，窗外风雨潇潇，这两日台风过境，街面积水，交通堵塞，行人出行不便，新闻轮播天气状况和道路出行预警，云建威仿佛与这一切都无关，睡得无知无觉，叫不醒。一群人围着他如同热锅上的蚂蚁煎熬，与他一同下飞机的郑春哪儿也没去，第一天就在医院里干坐着等。等云建威转离重症监护室后才勉强松一口气，还是云红洲安慰他不要自责，给他订了附近的酒店让他先去休息。 云叔叔，您回酒店休息吧，我守在这里就行。 你这几天都没合眼，回去休息吧，微微醒过来就好了。 齐峰默默站在床边没答应，更完全没有要走的意思。云红洲看他这副模样，劝不动也没办法，一想到这两个孩子真的在一起了，说实在他仍感到很不真实。 真的辛苦你了，又要顾着微微，又要上上下下跑手续，学校的事能搁置吗？ 没事儿。 两个高大的男人静静站在病床边，房里光线昏暗，窗外雨声不绝，云建威用一种微微蜷缩的姿势安静睡着，被子裹着他纤瘦的身体，他皮肤苍白，手臂和脖子上因感染导致的皮肤红肿和脓块看起来有些惊心。方才他还想要镜子，齐峰没给他。 你爸妈也知道了微微住院的事儿，他们非常担心，等台风一过就会来深深。 齐峰抬起头，云红洲看着他，用一种男人之间平等商谈的淡然语气询问。 阿峰啊，我想了解你的看法，未来的路该怎么走，你已经想好了吗？ 台风过境，几天后雨势减小，天空乌云散去，碧蓝如洗。云建威穿着他哥给他换的居家睡衣，盘腿坐在病床上喝饮料。郑纯来的时候在楼下给他带的。郑纯差点留下心理阴影，毕竟作为云建威的学长，一路与他同行回国却发生了这样的事。虽然并非他的过错，郑纯却很愧疚，认为自己没有照顾好自家学弟。云建威大病初愈，终于能吃能喝能好好睡觉，心情很好地安慰他。 唉，是我自己不注意身体，不关你的事啊。 学校离这里远，你不要老是跑过来。 他穿着长袖长裤，衣料掩着皮肤上还未完全消去的红肿。齐峰每天都仔细帮他洗澡、上药，包括剪指甲、换干净衣服等等。要不是云洪洲和万竹香还在，喂饭喂水也直接包了。云建威被他哥里里外外照顾得白生干净，倒是确实一点问题也没有了。郑纯好奇问， 你哥天天守着你，学校一直没回？ 云建威点头。郑纯心中感叹，承认自己有点酸溜，但人家兄弟俩感情再深厚也与他无关了，干羡慕罢了。在郑纯心里，齐峰一直是大家传言中一种寡言木讷的学霸形象，直到他亲眼见这几天这位学霸寸步不离守着这位娇气的小少爷，简直百依百顺，有求必应，快把他弟宠得含进嘴里的样子，郑纯才叫大开眼界。难怪追不到人，他认了。齐峰回病房的时候，手里提着袋蟹壳黄，云建威嘴馋想吃，还一定要吃江滩路上一家老店卖的蟹壳黄，从医院来回加起来一个多小时的路程，排队还得排好一阵。齐峰出门去买，直到现在才回来。云建威欢呼雀跃，齐峰与郑纯点个头，算打过招呼了，过来把袋子放下，拿出盒子，一时香味四溢。齐峰对外人实在话少，加之他与郑纯之间有些微妙不可言的气场不合，郑纯自觉不想破坏气氛，起身与两人道别离开。云建威捏起一块酥点吃得开心，不忘喂他哥一块，病房里就他俩，云建威胆子大很多。齐峰张嘴吃了，云建威抬手擦擦他嘴角的一点碎屑。 哥，要不你今天回学校，也不能让人王老师一直找不到你。 我和老师说明过情况了。 可你都一星期没回去了，我看好多人都找你有事儿。我过两天就出院了，爸妈也在这儿，你就回去休息啊，我不想你太累。 齐峰不说话，云建威看着他哥，知道他哥又在沉默的抗议。他发现每次齐峰只要不愿意做什么，或者表达不同意，就是不说话不动。云建威觉得他哥简直好可爱。 哥，你干嘛？ 云建威开始撒娇，他赖进齐峰怀里，齐峰把他抱着，他没骨头似的搂着齐峰的脖子。 就这么离不开我？嗯， 他故意说得很肉麻，还仰下巴亲一亲齐峰的嘴唇。齐峰忍不住低头吻他，把他抱在怀里，拖着后脑勺，怀抱炙热宽厚，吻深入专注，隐含占据意味。这世上只有云建威知道眼前这个大男生的吻热得像一团高温的雾，蓬勃而不发的情感慢慢蒸腾，将他包裹又永远不会灼伤他。云建威对这种恋人间的亲密的动作心心念念，他主动热情回吻，齐峰却生怕他不舒服，都不敢用力抱紧他。 哎呦，都说让你们不用跑这一趟了，微微都快出院了，这会儿指不定生龙活虎上蹿下跳的。 云洪洲的声音从病房外传来，云建威连忙推开齐峰，